离开了北京的 什么？我的梦。

每周新歌榜第五名，戴荃，春风。 沉默不再，芳草参参，留一江春水，一场欢歌，一夜独白，情是无奈，蜜语变沧海，却只是 烟。